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 继续来自于非常具有开口脆声音的质感的这样的一位英国的选秀歌手 Clem Scott 带给我们的歌曲，可以说呢作为今天我们节目第二小时的开场特别的合适。 You are the rhythm 正在我林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常先生啊，马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0318这四位数字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了。 You are the rhythm 来自于 Clem Scott 这样的一位开口脆的英国歌手，当时是在2015年的时候英国达人秀一开播之初在曼彻斯特的海选，一位男歌手陪他的妹妹一块去海选，结果呢酒吧驻唱多年的妹妹没有晋级，结果这个哥哥啊他却晋级了。因此呢这个 Colin Scott 他演唱的 Robin 他的一首歌热门单曲叫做 Dancing on my own 啊，当时是撼动全场的。那今天呢我们听到另外的一首歌曲 You are the reason 是不是也能够打动了你我呢，对吧？13:05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周末愉快，是来听歌曲 Tower 来自于 Chris Ganil。 Scanner 带给我们的歌曲叫做 Tower。 那这样的一位创作型的歌手呢，他比较适合去唱一些像 Ellie Goulding 这样的嗓音的空灵般的音乐内容了啊。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ax。 1983年出生在波士顿并长大到8岁的 Chris Scanner 呢，然后呢整个和家人一块举家搬到巴黎，又住了好几年之后又搬到纽约啊，又开始上中学啊之类的，可以说是辗转的不行。那如果朋友们很好奇他的声音会配合怎样的一个颜值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去搜索一下他的本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呢看上去比较的内向的一位小哥，到底会唱出怎样的一些音乐和他怎样的一种歌喉的呈现，我觉得他可能通过他的音乐和他的专辑都已经告诉了我们了。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看看他的专辑的一些介绍，包括可以听听看他们的一些好歌曲，比方说像2007年1月份发行的 Music for Tourists， 以及呢当时的2008年的这个4月21号将会发行另外的一个专辑叫做 Special Tracks， 让我们来去期待一下吧。2008年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感觉到了很多的一些冲动和激动的心情。那当然今天我们在时隔了十年之后又听到他的声音，实属可贵。 Chris Gano 继续来关注好音乐，下面是来自于 French Montana 带给我们的 Famous 老牌的乐队，依然是他们的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味道。这里是依然你熟悉的节奏驾到Rhythm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 Let me get a glass of water. I just climb a mountain for you. You don't need a word for love, yeah. Cause I'm your number one supporter. You said you hope I don't get famous, cause you know I'm gonna change, yeah. But I still stayed loyal. Only lied when it was best for you. Rock it up, new range, drove on my bucket up. Take a look at money, send me change, I'm acting up. Suck it up, stop complaining, I make we live it up. Can't deal with the fame, baby, then give it up. Cause money changed people, fame really changed people, the game really changed people. Even though the world was meant for you, even though the world was meant to you, hope you never get feel. Cause everyone will love you, but won't love you like us. Stay home. shining star. Hope you never get famous. Flying low with the angels. I said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Make it. I guess you fake when you make it. Make it. I tell you stick to the basics. Build the empire started from the basics. If you tryna fix a glass that's broke, you know it might cut ya. Never wanna see it with another man. Truth might eat you if you mumble. When it get too cold for blank, need you hugging me. Cause nobody gonna love you like I do. Even though the world was meant for you, hope you don't get famous. Cause everyone will love you but won't love you like I do. Hope you don't get famous. Hope you don't get famous. Stay home with me. Stay home. Hope you don't get famous. Hope you don't get famous. Hope you don't get famous. Hope you don't get famous. All day long I stand by you. Right or wrong I stand by you. Keep me strong, oh girl, it's true. Keep me strong, oh girl, it's true. Even though the world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Is this morning? My heart beating on an upbeat. Is this a caution that I can't get enough for you and me? friends. Oh yeah, we never stop. No, we just can't. Oh yeah, and you might get married. Let's love ain't got no limits. I don't do late, so hurry. And when the sun goes up, honey, you got another shot of me. Let's go whip and make a banner. We gon' party till Miami. Ooh na na, let's go whip and make a banner. And you can dance with me, you can dance with me. Let's go whip and make a banner, cabana. We gon' party till Miami. Ooh na na, let's go whip and make a banner, cabana na na. And you can dance with me, oh boy, oh boy. I'd do anything for that. My Cabana 正在我林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这一首歌来自于我们的可爱的美女歌手 Margaret。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您正在收听 Raise and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是的，正在我临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Margaret 这样一首歌叫做 In My Cabana。 那其实很多人会说这个 Cabana 什么意思啊，不是那个 Dolce Cabana 那个 Cabana， 而是 Cabana 叫做 In My Cabana， 就是在我的小屋里边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其实呢作为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女歌手 Margaret， 她呢出生于波兰，那是1991年出生的一位女歌手了。她的声音还是比较甜美的，而且演绎像这样的一种快板的歌曲呢比较适合她了。在小屋里面的一位女歌手，应该是小清新的感觉吧哈。那也可以能够体验一种就是小女人的音乐风情咯。那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音乐，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么下面一首歌我们要听听看谁的声音呢，我觉得还是这样吧，我还是不说了，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次机会来去猜歌手啊。来， goes up must come back down, you're the sky and I'm the ground, no matter what I do I keep falling into you, it was hard but I figured it out, it might have taken me a minute but now I finally get it, you're magnetic. Thing I know is you never let me go, cause I

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百老汇女子打击乐音乐剧《木兰》今天将在北京剧院演出最后一天。打击乐和中国功夫表演相结合，丰富舞台剧的观赏性，使观众得到视听觉并举的艺术享受。《木兰》融入独创技术、电子火把等声光电的创新，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效果。采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大家潜移默化地了解历史典故，学习花木兰的忠孝精神。音乐剧《火花》将于今晚登台天桥艺术中心。火花是一部叙事体音乐剧，以轻松的形式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早期革命者高君宇的主要事迹，讲述了一个革命者关于理想和青春的追梦历程。作为第三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的压轴剧目，胡德夫将于5月20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歌单于近期公布，自然与诗意的完美融合是此次音乐会的亮点之一。在曲目选择方面，音乐会上的20首精彩曲目包含了流传千年的古谣及胡德夫的个人创作，既有《牛背上的小孩》、《匆匆》、《芬芳的山谷》等代表作，也会演唱《悲南族民歌》、《美丽的稻穗》、《想念的歌》等，感受来自宝岛台湾原生态的魅力。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Catch me if I won't try to stop. You know there is a lead we need to block. Yeah, we gotta go, start to run, try to steal a fast car and escape all the lands we haven't seen so far. Cause you show me who I wanna be with. You, I'm someone that I've never been. This new life is everything I've asked for. soul, for your soul. Call me your physician. Make you whole, make you whole. Tell me if you're feeling your love. Let me hold you in your core. Let me treat you right. Let me treat you right. Tell me if you're feeling your love. Let me hold you in your core. Let me treat you right. Let me treat you right. I'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When you've got things to give, let me care, let me care. Let me fix you in your love. Let me hold you in your cold. Let me treat you right. Let me treat you right. Let me fix you in your love. Let me hold you in your cold. Let me treat you right. Let me treat you right. 来自于 Vice Sound 带给我们的 Fix You， 要修理一下我们自己，修理一下我们每个人了哈。正在网林直播节奏驾到 Red M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耳边这个时段呢，是我们的欧美潮流音乐的榜单的好歌时间，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的音乐咯哈。那伴随好歌曲，还同时可以来去振奋一下我们的周末好心灵。今天呢，在雪后啊，这个天气呢逐渐放晴了，阳光呢洒在地面啊，朋友们可以去洗洗车，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周末愉快的好心情才行 呢。Say there's the faucet, someone's knocking like they know. Baby, don't you stop it, yes I'm watching. Your hair slides down the light. And girl, you know I brag about you to anyone outside. But I'm a man of the woods, it's my pride. I'm sorry babyYou're sweet with a twist of lime. And this one's neat, but you know that's mine. Here we go. And do it twice, cause you know we like it. And damn anybody if they disagree. They don't understand it just like me. They don't know. We do it twice, cause we know we like it. But then your hand's talking brag about you to anyone outside. But I'm a man of the woods, it's my pride. It's my pride. Sorry, baby, ooh, you know I try. But I'm a man of the woods, it's my pride. I wrote this to let you know, when I let them feelings show, I'm a man of the woods and you're my pride. 这是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贾老板带给我们的歌曲，来自于他在2018年全新发行的第四张的录音室专辑 Man Up The Woods 当中的同名歌曲 Man Up The Woods。 正在网络直播节奏驾到，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318即可。 The marks around our ceiling rose, I only saw them lying.You don't care. Do we see the man about the tax we owe? Like Pharisees and Sadducees, they don't forget.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e and move that in my direction. So thankful for that, such a blessing, yeah. Turn every situation into heaven, yeah. Oh, you are my sunrise on the darkest day. Got me feeling some kind of way. Make me want to savor every moment slowly. Let me tell a man how you put it on. It's the only key, know how to turn it on. The way you level, I'ma hear the only words I want to hear. Baby, take it slow so we can last long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Oh yeah, ya, ya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 mi sentido va pidiendo más. Tengo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rp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Encima las paredes de un laberinto.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Rico. I just wanna hear you screaming, ay bendito. I can move forever cuando esté contigo. Despacito 这么快的版本，我可能您还真的没有听到过吧哈。那到这里呢，我们要听听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流行音乐当中的最后的两首好歌曲了，也希望您能够同时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跟沟通。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来稍后的两个小时里面，也就是今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以及两点到三点这两个小时当中，我们还会有更加劲爆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而今天呢，我们的混音内容依然是由我带来的相关的 Rhythmix Pro 系列作品的第14号 episode number 14 mixed by Mr. 长，也希望各位能够来继续锁定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来稍后关注更加精彩的能够把音量开得更大一些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内容了。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了。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Blink of an eye, just a whisper of smoke. You could lose everything. The truth is, you never know. So I'll kiss you longer, babe. Any chance that I get, I'll make the most of the minutes in love with no regrets. Let's take our time to say what we want.Tomorrow, so I'm gonna love you. could ever care for me, Rosanna. She's gone.

174 AJ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Raisin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Thank you.

15:09来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很多听友已经开始在发照片给我咯。没错，那么此时此刻的话呢，也希望我们的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在这里来跟我们进行相关的点名互动。是的，那点名互动怎么玩呢？很简单哈，那么赶紧去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然后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就可以来参加我们一会儿的点名互动了。而点名的时间，今天的时间就是15:20，还有十分钟等待各位的照片哦。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或者截屏把图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一会儿你可以在电波当中听到我点出来你的微信名字，来一起刷刷存在感吧。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17分，距离点名还有3分钟的时间，已经看到很多网友们把照片发了过来，那么赶紧来参加我们的拍照互动咯。那么赶紧来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然后把这样一张可爱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后台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网友们的照片了，就等你咯，对不对？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通过照片去点出来发照片的朋友的这个微信名字哈，当然你也可以备注一下你愿意点出来什么样的名字也可以。下面时间继续来听好的音乐，继续来关注来自我们的 Rhythm Mix Pro 第14号作品的下面的一首内容，来自 Rebound 带给我们的 Diamonds， 以及来自于 Amas 带给我们的 Escape Anton Make Remix Edition。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而今天我们这些 Progressive House 和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内容呢，都是由我进行的二度混音，希望你能够来喜欢哦。15:20了，现在时间我们就开始来点名，正好伴随这样的一段悠扬的音乐，我们点名互动现在开始。所以呢，截止到目前再来发照片的朋友呢，就已经无法参与到今天这一波的啊，这一波的点名了啊。那个一定要说天津味才行，嗯。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 Vivi， 停着车听广播，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才行哦。那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玉一平，还有矮姨，以及呢，这是谁啊？嗯，王如，欢迎一下王如，以及 Lucy 高，哇，这是豪车一辆吗？还有我的别试图温暖我，你好，欢迎一下网友雅琴，在家里边应该是用的一个这个小号的音响，在听着我们的节目。音质应该非常好吧，也欢迎一下我们的一位美女听友玲玲，还有田螺姑娘福利啊，还有张了张以及老傅，还有网友孙宇。哎，孙宇，你的这个车应该跟 Lucy 高的车是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的车子， 都是全新的一集啊 Mercedes-Benz。 同时在之外来欢迎一下网友京城巴贝勒爷。什么叫巴贝勒爷呢？哎呦，这是一位 BMW 车主。再来看一下，欢迎网友费劲，他说中午就没吃饭，听这个节奏更饿了。因为你可能是在一边听着我们的音乐一边健身，是不是？肯定跑太多的话会饿吧。欢迎网友猫眼看世界以及 Baby Deer。 一个问号啊，这位听友的微信头像呢是一个黑白的一个男生，然后站在某某商学院的一个讲台上面要讲话要发言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希望不是嗓子发炎啊。欢迎一下小宝顺还有蔡浩以及那年的星光。I am 凯凯和儿子一块儿听着节目的吧，吃着麦当劳哈、啊，好嘞。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迪塞尔不羁的风，再来翻一边，欢迎网友陈伟以及四个五个框，加一，还有 Grace YL。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这个叫什么轩啊？叫彻轩吗？你好，欢迎一下曹燕欣，你好 ，Brave， 欢迎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当然了，还要来欢迎一下所有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听着节目的好群友们，你们好啊！这里是正在万林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我是 Mr. 常常小航，继续听下去。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8:40，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呢，我们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SOOB 带给我们的 Sincere。 我们经常会在写信时候会说 Sincerely 谁谁谁，然后表示一种敬意。那当然了，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要向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听友表示一种敬意，感谢你们能够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连四个小时，从第一个小时的迟放的 smooth jazz 这样的爵士音乐，然后呢来到第二小时的这个欧美流行热门单曲的时段，再到后来的第三和第四小时我们的电音舞曲的会音单元，整个的环节我们都会说有你在，我们的节目才够流畅。继续来关心我们更多的音乐内容。Sebastian Awaiting Your Gaze， 稍后还会有另外的一些音乐内容，包括有 Infinity State 带给我们的 Echoes Devastate by Luminelic。 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15点49分，我们还有不到10分钟时间就来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这样我们先来听一个片花，片花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哦。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美。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ise and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四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我们的电音舞曲的时段。那今天呢，我们会听到一共包括在内有12首的电音舞曲的单曲 Rhythm Mix Pro Episode Number 14 Mixed by Myself。 那今天我们会送出一共这14首的电音舞曲的单曲呢，是由我自己来去进行的混音，所以给它起个名字依然叫做节奏驾到 Pro。 很有意思啊，很多人大家都会知道这个手机有各种什么 Plus 啊 Pro 啊之类的，电音也有，音乐也一样。下面时间听听看今天我们最后的一首单曲 Infinity State 带给我们的 Echoes 回响。能够看到网友们也一直在跟我们进行的互动， Who am I 他说有你在我们才会聚在一起，太感谢你热情的支持了。王五也说呢，听到主持人念到自己的名字很开心，和利汤路的拥堵瞬间就驱散了，首次参加有趣的活动，感谢王如热情的光临呢。当然了，我们一直在听的老傅说也一直在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太棒了。西蒙的帮我你好，每天都会发很多图片来，虽然我不太懂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能够理解一下你正要想表达一下你对我们节目的爱，我们也同样会用音乐表达一下我对于你的爱。15点51分，正在网络直播节奏驾到，马上可以开大音量来沉浸自己咯。想要关注我们的歌单吗？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了以后回复关键字0318，这四位数字回复0318，获得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 15:57来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当中，再次感谢所有的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来到我们的四个小时的直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节奏驾到了，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以及凌晨的2点到4点钟，分别用两个时段去呈现，去诠释一下欧美音乐的能量的一种转变，从释放到潮流，再到电子音乐。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这次感谢大家，也希望您稍后继续关注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节目，我们下周六和周日再见了，拜拜各位，周末愉快。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